Oh baby， 你别走，你可知道我爱你。Oh baby， 你别走，你可知道我想你。Oh baby， 你别走，我一个人多孤寂。Oh baby， 你别走，我一个人多空虚。看着你默默流泪多委屈，我知道你对我太在意。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，怎么能轻易放弃。我要抱着你，我不让你走。你可知道我爱你。 Oh baby， 你别走，你可知道我想你。看着你默默流泪多委屈，我知道还在意。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，怎么能轻易放弃。我要抱着你，我不让你走。抱着你，我不让你知道我爱你。